日至到省内和省外的情况。要进一步加强风险人员排查和管控措施，认为后续疫情社区传播风险仍然较高。国家卫健委新闻发言人米峰表示，元旦春节将至，人员流动增加，加上冬春季呼吸道传染病发病率高，疫情传播风险始终存在，已经组建督查组，综合督查各地的疫情防控工作，督促各地强化集中领导，切实落实口岸疫情防控和重点场所常态化防控等各项措施，督促整改问题，确保民众度过健康祥和的节日。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本港下午阳光充沛，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21度或以上。同时华中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微弱的季候风补充会在明早抵达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天晴干燥，但初时部分地区有烟霞，明早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5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晚间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朝早清凉，随即夜风势较大。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086点，跌194点，总成交金额629亿4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97点，跌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53点，跌18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4.8，跌5.6；美团216蚊，跌7.4。盈富基金23.2，跌2.2；阿里巴巴110.6，跌2.9；京东集团255.2，跌5.6；恒生中国企业82.44，跌5.6；小米集团18.56，跌2.2；快手68.5，跌4蚊；药明生物87.45，跌1.4；招商银行60蚊，跌1.7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96，英镑10.462，瑞士法郎8.479，澳元5.638，加元6.082，新西兰元5.297，欧元8.793。每百日元对港元6.7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75。日经平均指数报28,906点，跌162点。港金报16,760蚊，跌1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3.82美元，卖出1,80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啦，就喺七咸道北，七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跟住康庄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咁车龙咧已经排到去上乡道噶啦。重复一次啦，就系七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康庄道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咗部分行车线啦，车龙已经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上乡道。另外提一提大家啦。由于船舶的机械故障缘故，呼吁小轮来往屯门至大澳的航线是暂停的，直至到另行通知。隧道方面，洪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在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在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洪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暂时排到理工大学湾位，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受到七咸道北的意外影响，车龙就排到去上乡道。另外东隧的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东港中心，路面情况在九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的桥面车多，柯士甸道近弥敦道来回方向都是多车的，龙尾分别在七咸道南和广东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的车龙排到果栏。提一提大家，荔枝角道因为有水务急收，去美孚方向近发祥街的快线封闭了，经过请小心了。 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揸车嘅朋友要注意啦，今晚日落时间下昼嘅5:49，听朝为出时间早上嘅7:02。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时间流转，感觉依然。 今年俾我最大的一个反思咧，就是啊，原来自己摆喺听歌的时间是少咗嘅。手下留情，留位客。所以在嚟紧嘅一年咧。希望不单止是我啦，收音机旁边的听众都可以将多啲嘅时间去留意翻我哋嘅歌，我哋嘅广东歌啊！ 感觉香港情怀依然， 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们一直都在。 喺日常家居生活中，有时候会产生声浪，唔好将无形嘅声音变成有形骚扰。要降低声浪，梗有办法。收细电视嘅音量，练习嘅乐器如果有扬声器，就要用耳筒。叫小朋友喺地毡上玩，令宠物保持平静。环境保护署提提你，邻里互谅，收细音量。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陈景祥。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今日是10月29日星期三，时间来到下午的5:11。今日为大家主持自由风，自由风的有高福慧和陈景祥。陈景祥你好。 是高福慧你好，大家好。 陈景祥，社会连日就讨论着港大几位医学专家早前在报章里面撰文讨论到有关香港抗疫那个路向或者策略的前程。这篇文章相信过往几日大家咁熱烈討論之下，可能好多聽眾都聽過噶啦。不過我都即係簡單咁樣總結一下啦。嗱，呢篇文章咧就係由袁國勇啦、孔凡毅啦同埋龍振邦三位港大嘅醫學專家教授咧所寫嘅。佢哋喺文章入邊咧就話，香港嘅抗疫措施咧就係全部都係屬於防守型啊，而冇進攻。咁啊，時間一長咧，市民可以話係久守必失。意思就是说迟早都会有个案去突破香港的防护网进入社区的。与其是即是发生这些事等待，不如就反客为主。他们就有个建议的，就是通过疫苗护照的策略提高香港的接种率之后，就分段将香港向全球开放通关。他们有一个很仔细的时间表的。袁国勇教授更加在接受电台节目访问的时候就补充了。就是根据这个时间表，如果是可以在出年的7月底之前将接种率提升到99%，并且是很多市民都完成第三针接种，我们就会进入全面通关。到时就会出现一些社区传播的情况，香港会进入所谓后疫苗浪的过渡期。他就认为根据新加坡的数据推算，香港到时会出现一个实质死亡数字是大概是1000人，以未接种疫苗的长者为主。就呼吁医管局是要将它视为一个更加严重的冬季流感去对抗。但是一旦我们香港挨过这一步，就可以日后将新冠疫情当是流感咁样去看待啦。咁啊，袁国勇教授咧，亦都将呢一个后疫苗浪嘅发生咧，形容系一个物竞天择啊。咁啊，如果你系唔打针，而到时又召开咗边境咧，佢咧就形容喺新加坡嘅情况咧，呢个咧就出现一个所谓物竞天择嘅情况，就话对唔住啦，你系要过身啦咁。咁啊，呢个讲法咧都引起社会嘅一啲争议啊，陈景祥。 系啊，呢个争议我相信即系都一定好大噶啦。咁啊，呢篇文章咧好长嘅，咁啊叫做反客为主见人性， 開放香港復常態啊，即係正如高福你聽講咧，就我哋要爭取主動嚇，反客為主。咁咧就其實內容好豐富嘅。咁但係你睇喺個簡述裏邊咧，我亦都嘗試從你嗰個介紹裏邊咧，我提出我有幾個疑問先。我係一個讀者，當然我亦都唔係佢哋嘅醫學專家。嗱，第一個咧就係話，如果你要接種到一個高比例嘅疫苗啊，接種率啦，佢講到要九成啦，教授哋 九成九啦，去到最後一個階段， 九成九添。咁但係未有一個地方係九成九噶嘛。咁佢亦都喺個文裏面舉咗一啲例子咧，有啲國家已經開放咗噶啦，咁樣。咁嗰啲國家裏邊咧，就包括咗以色列啦、新加坡啦，咁同埋英國咁樣。咁但係我哋要留意，依啲地方嘅接種率係遠高於香港嘅。但係佢哋嘗試係用咁嘅方法咧，即係話我哋要通關啊，與病毒共存咧，結果。是失控的，咁失控咧到現在為止咧，其實我哋都係睇翻啲新聞報道啦，佢哋都慢慢係收翻好多措施嘅，即係新加坡包括係。如果我哋話佢係叫進咗兩步咧，可能今次退咧，會唔會退咗三步添咧？咁呢個咧要具體去分析啊，我唔敢講。但係咧，阿教授嘅講法意思話咧，你係到咗個某個接種率，你就可以咁開啦。如果以譬如以新加坡先啦，大家比較熟，就唔算係成功啦。而且佢哋某啲情況下咧，我睇翻佢哋媒體描述咧，都算係叫做要重新檢討啦，叫做嚇。咁啊，政府冇話認錯。咁啊，依度系其中一点啊。咁另外第二点啊，教授讲到呢个后疫苗浪咧，就物竞天择噶啦。对唔住，即系如果你唔打针咧，就你系要过身。 佢形容新加坡嘅情况系咁啦。 形容咁，但系好啦，咁呢个咁嘅情况之下咧，系要一个政治嘅领导能力嘅政府啊，你先至可能处理到噶。即系你呢个唔系话对唔住你死得啦咁。咁呢个咧喺新加坡，我相信咧就唔系话佢政府残酷嘅，有佢强势，或者可能佢哋系经过佢哋自己内部讨论啦。总之佢个方法起码可以咧。將呢個咁高嘅死亡率同感染率咧，起碼控制到先啦。咁你香港，我唔好覺得我哋嘅特區政府可以有咁嘅領導能力咧。如果出咗咁嘅問題啊，我哋舉個例，我哋而家基本上其實今次新冠裏面死嘅人都係少嘅，相對係。咁感染率亦都唔高啦。我哋近期已經話都清零都接近到成功啦。但你講下突然之間出現一個大幅度嘅比例嘅感染率，非常多人嘅死亡，我唔好當講翻教授個數先，一千人啫。依、这個震動，我相信個社會能唔能夠接受咧？咁醫學界同依個政府或者即係所謂管治當局個認知係咪一致先？呢個好緊要，因為你到時候咧唔係醫學界要承擔噶嘛，你要政府講，你每日如果真係有一千人係死嘅話，我哋睇翻嗰個沙士嘅時候，全部人咁嚴重啊！當時我哋即係個成個社會陷入一個即係真係悲情城市，都係講緊幾百人啫嘛。你而家講緊可能係每日有一千個，咁所以呢個係唔係現實咧？或者是不是到时候真的个社会可以接受到呢？我觉得这个是需要思考的，即不是说作一个假设性的考虑呢就提得到出来的。咁另外仲有一个添呢，就是教授一路都话要个接种率要去到九成啦。咁我哋而家先至讲緊七成㗎嘛。咁佢点解话会觉得係明年三月係咪啊，我记得就已经可以做到呢个步骤呢？咁你而家讲緊係要咁短时间之内，而且佢嘅界定都係要三针喎。即而家你有啲打两针仲要再去补呢，先至係推得返高去到一个咁样九成嘅比率喎。咁淨係呢个執行上嘅呢个疑问呢，我都觉得係加埋头先嗰两个啦。咁就我觉得係一个即係起碼係打咗好多問號啊！即係呢篇文章所提出嚟嘅見解，同埋我覺得咧，佢哋幾位教授咧係專家，當然係一個好高地位嘅專家，但係咧好多問題，佢今次作為一個政策嘅討論同埋政策嘅推行咧，係好多疑問提咗出嚟，即係疑問比解決呢個問題嘅方案嘅答案更多咯，我覺得。 陳景祥，你剛才就講到作為一個政策怎樣去看這些建議，我留意到袁國勇教授其實就表示自己已經向特區政府提出了這個建議，當然大家關注的就是政府會不會接納這個意見呢？若果是接納的時候，到底是全盤接納，即是說我們既行疫苗護照的同時給市民看到一個通關全面通關的願景，還是我們是在做疫苗護照的同時仍然維持我們現在香港基本上一个动态清零的情况，即是说我们不是完全都没有个案的，不过一出现个案的时候，我们用很严谨的措施，包括是强检啊、围封啊，尽量将那个传播去降低，那就是一个问题。我想补充一点，就是特首林太昨日也都是出了一篇文章，就叫做防控变种病毒力保动态清零。当中他都承认现在香港的接种率是难言理想，就是政府将会 考慮適時推出疫苗護照。咁當中就係、當然有第一步啦，出年二月中咧係會有疫苗氣泡啦，例如係一啲政府僱員進入政府大廈同埋辦公室嘅時候咧，要出示呢個接種證明。但文章就冇回應到咧，即使行咗疫苗護照，係咪就等於我哋要放棄動態清零對外通關嘅？ 嗯，系啊，同埋讲到通关咧，因为其实大家知道通关呢个课题主要系讲紧香港同内地啦。咁所以香港咧，其实个通关嘅措施咧，就一定系要睇内地，同埋咧要同内地嘅措施系接近嘅。呢、這个咧喺早前嘅讨论已经好清楚噶啦。咁所以咧，新加坡咧，如果教授佢举新加坡嘅例子咧，因为新加坡第一佢系真系个主权国家，佢完全决定我自己嘅通关措施系点样。咁香港肯定就唔得啦。咁另外第二咧，新加坡嘅通关系最主要系佢向国际啫嘛，即系佢唔系一个后边嘅腹地。再要新加坡人再同某个地方去连接，咁香港咧好明显，你话如果系单方面而同内地未必可以倾得到嘅情况之下，你主动地就算你做咗疫苗护照，我相信只能够同外边系个国家可以打通嘅啫，你喺内地一样同样唔得嘅。咁但系呢个到底对香港帮助几多咧？或者系咪已经就叫可以通到关咧？咁呢个都系另一个咧，即系我觉得今次我哋呢篇长文啊提出嘅问题里边咧，系未必可以解答到嘅一个疑问嚟嘅。 嗱，听紧节目嘅听众朋友，你自己啊点睇专家提出嘅疫苗护照同埋全面通关嘅时间表咧？接住落嚟咧，我哋都会请嚟唔同嘅嘉宾啦，可能咧系从劳工界嘅角度啦，譬如如果讲紧真系啦，你唔打针系唔能够翻工、唔能够翻学嘅时候，劳工界系咪接受咧？另外喺即系长者啦，或者系一啲抗疫政策上面，咁样样嘅做法啦，又系唔系市民大众所认同嘅咧？你哋都可以打嚟1872311，1872311。我哋先休息一阵，转头同唔同嘅嘉宾倾啊。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ello, it's Uncle Sue again. 今个星期我哋讲紧 consonant clusters, 辅音嘅串连。我哋点样读得好少少，因为广东话呢系冇嘅。之前讲咗 KL 啦，讲咗 KO 啦。今日我哋可以再加多一个 SKO。有时唔系淨係两个一齐，三个啦，四个都有嘅。SKO 点读呢？譬如我读 screw, S-C-O-E-W, 螺丝啦 ,screw。要读好佢咧，就好简单，亦系先读好咗后面个 o 音嗰个字先，读 roo，roo，roo，roo，kangaroo 个 roo，ok， 跟住轻轻前面加个 k 音仔就变咗 roo 就变咗 crew，crew，crew， 好似 c r e w 咁样。好啦，前面加个 s 音，而嗰个 crew 咧，因为前面有个 s 音咧，我就通常就唔使喷气。读成好似 grew 咁就得噶啦 ，grew grew grew， 加个前面 s 音 ，screw screw screw screw， 螺丝批我哋叫做 screwdriver， 仲有啲咩系有啲咁嘅 s k o 音咧？譬如我 describe something 去描述一啲 describe something， or script writing a script for a radio program for example， 就系同一个电台节目去写个广告 ，s c r i p t script。就是这个 SKO 的发音了。好，今天讲到这里，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跟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ue on THK 留言也得，也可以 DM 萧叔叔。 自由風，自由風，我们讨论的是香港应不应该做疫苗护照，以及是那个抗疫的策略是否应该走向和世界全面通关呢？现在呢，我们电话旁边请你一位劳工界的代表和我们一起讨论一下。有港九劳工社团联会的副主席谭金莲在电话旁边。谭金莲你好。 是 ,Hello, 你好。 谭金莲，我看回现在香港20至59岁组别，即是我们传统认为都是工作人口，他们其实打了第一针的人都超过80%了，但是如果要再向上升，很多专家譬如好像袁光教授这样就认为推行疫苗护照就是一个好的方法。你又认不认为香港是应该全面实施疫苗护照啊？ 其实我们都了解过袁教授那个看法的，在那个政策目标来讲呢，推行疫苗护照的确是有助 防疫啦，同埋咧就係各行各業咧做好嗰個防疫之後咧，面對通關嗰樣嘢。咁因為我哋其實打針個情況咧，都喺唔同行業裏面咧都係好普遍嘅啦。可能有但係都有啲個別嘅情況咧，就係有啲員工點解去唔到九成或者超過九成嘅接種咧，就真係有啲特別嘅身體狀況係需要一啲措施去容許佢喺特殊嘅情況，有譬如有醫生證明嘅情況之下啦，係。而且加上去做足一个防疫的措施呢，就是可以不接种的情况之下继续工作，那就好像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情况这样，其实都是可以做到防疫的。 但是你们如果对政府譬如说即是想再收紧一些，希望提高这个接种率，就硬性规定的，就是说呢你翻工就翻学啦，而家讲埋都一定要打咗针先吓，仲而家新嘅规定系三针添啦。咁你觉得喺劳工界里边会唔会处理到呢个问题咧？或者会唔会系好多人可能即系继续都唔得嘅？咁你可能真系唔能够，即系可能有啲工友真系就做唔到嘢噶咯，翻唔到工噶咯。你觉得会唔会有咁嘅情况出现啊？ 我哋会见到有啲个案，譬如我哋都收到举个例，有个工友同我讲，佢有一个叫蚕豆症。就去问医生到底佢能唔能够打针呢，如果唔能够打针，可唔可以写个即係医生证明俾佢原来係唔能够打针啦咁样。咁呢就要视乎返个雇主收到嗰、那个係咪收到个医生证明啦。有啲医生会话啊，而家未有科学证据证明，所以唔能够写俾个雇员。咁、那个雇员就要咁打定唔打呢，就变咗系一个即系同雇主之间呢就会有好多呢啲咁嘅争拗。不过呢个唔系大多数，呢啲系个别啲特殊情况嘅条件，咁系真系唔能够打嘅。我哋认为呢疫苗护照去行嘅话呢，系即当然系有助去即系慢慢有啲行业可以再恢复翻好似正常啲咁样啦。咁但系真系有啲个案咧，佢系连医生都唔系好夠胆写俾佢。咁要有呢个空间容许嗰个雇员喺做足防疫措施、加强佢个防疫之下咧，咁如果佢个行业嗰个情况对人嘅服务嘅话系公危嘅，咁可能佢真系要再睇下醫生有冇啲新嘅證據，哦，原來佢係真係都適合打疫苗㗎啦，去打疫苗啦咁樣。如果有醫生證明話其實你真係唔適合打嘅，咁要容許佢有個醫學證明之下咧，咁就我唔打針，但我仍然可以翻工嘅咁樣咯。 譚公年啊，咁你哋處理裏邊咧有冇一啲嘅機構啦，或者係公司咧，就係因為頭先你講嘅，佢可能真係未必攞到醫生紙，咁但係就打唔到針啦，咁但係個老闆可能就要佢打嘅，咁中間而因為咁嘅情況下出現咗啲勞資糾紛啊，或者係要揾工會嚟解決，咁有冇啲例子講俾佢聽下咧？ 系啊，譬如喂哺母乳咁样啦，我哋有啲工友就话啱啱生咗个 B B， 生之前又唔够胆打，生之后都唔系好够胆打，因为哺母乳啊嘛，政府鼓励嘅。咁但系咧，医生写唔写到证明咧？咁样而家啲医生都佢揾到嘅医生其实都唔写唔到呢个证明俾佢啊， 唔肯写系嘛，唔肯写俾佢。 系啊，冇嗰个。 系咧，咁结果点咧？呢件事？ 结果咧就系、是、要嗰、那个后屘个雇员咧都系决定自己去都系打针啦咁样咯，去处理呢件事咯。咁有啲情况就系个雇主会体谅佢，哦，可能都系短期短暂嘅，或者系体谅个雇员本身嗰个特定条件啊，都知道佢个体质系咁样啦，好敏感体质。咁咧，起码个措施要容许啦，同埋咧就系、是。俾到佢哋繼續翻工，因為你各行各業好多人有咁嘅情況咧，我哋又睇到其實唔係好多人係咁。 譚金蓮啊，不過咧，如果我哋講緊話疫苗護照係要行成為一個政策嘅時候咧，其實你話即係有醫生紙有豁免，咁就係一個好清晰嘅界線啦。咁但係如果譬如你頭先所講嘅有啲人可能係攞唔到醫生證明，佢係出於自己嘅擔心或者過往嘅經驗，但又冇辦法獲取醫學嘅證據，會唔會喺個政策上面其實係好難去為呢啲擔心去提供一个豁免咧？因为其实是灰色地带嚟噶嘛。咁如果有人话蚕豆症，有人话母乳，咁即系喺个法例上面，其实好难去为呢一啲情况去提供豁免。会唔会有个咁嘅情况咧？ 会噶，我哋见到有啲人咧决定打针嘅时候咧，最近我就有个例子，就系一个中学生，升中嘅学生啦。咁咧佢就过咗十二岁，有啲地方佢话要打针先至可以参加嗰、那个嗰啲场所嘅活动啦。咁佢就决定好啦，咁我去打针啦。 嗯， 原来仍然有啲人嗰个条件咧，就系、是、我都系。到咗特定嘅情況之下咧，先至能夠有社交活動嘅話，咁佢係願意選擇行多一步，仲有呢種空間喺度咯。我哋見到。 嗯，咁但係如果係真係個政策嘅話咧，佢唔打針或者啲灰色地帶咧，到時候個僱主可能係冇得選擇嘅，即係可能真係要唔能夠再僱用你啊咁樣嚇。咁你哋會唔會擔心有呢個咁嘅浪潮？ 可能有啲職位啊，可能睇下視乎佢個行業，因為佢譬如接。接待人啊，同人嘅服務有關，咁呢啲就真係好高危嘅，咁、就更加需要鼓勵個僱員去打針啦、啊，同埋唔打針嘅話，咁醫生就鼓勵佢真係揾醫生去處理呢件事。咁但係醫生咧，頭先講嗰個問題咧，政府都可以俾多啲資訊，俾多啲具體嘅指引，到底醫生同僱主遇著咁嘅情況可以點做？因為可能個僱主唔想解僱嗰個僱員，唔想嗰個僱員唔翻工，哇嗰、那個。公司得一个岗位做呢样嘢，解雇咗佢，我咪好大镬。 咁所以就需要更多嘅指引啦。好啦，唔该晒你谭锦莲同你倾到呢度先。好，咁啊，因为我哋跟住要听新闻啦，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方国安处针对网媒立场新闻和其他人串谋发布多篇带煽动性文章，以涉嫌违反刑事罪行条例第9和10条，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拘捕7人。保安局局长亦都根据香港国安法第43条实施细则附表3发出冻结财产通告，冻结立场新闻6100万港元嘅资产。国安处高级警司李桂华喺记者会表示，被捕七人包括立场新闻编辑同时任董事。调查显示，有关机构涉嫌喺去年7月，即系国安法实施之后至今年11月，不断刊登多篇带煽动文章，企图达到引起憎恨，藐视香港政府。引起對司法憎恨，引起對香港居民間的不滿等。李桂華又說，有很強烈證據顯示，立場新聞讓所謂行國際線的逃犯或者人士，容許合謀利用他們的平台，煽動他人憎恨特區政府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引致嚴重危害到國家安全。警方搜查网媒立场新闻，拘捕6名高层和前高层人员。政务司司长李家超表示，支持警务处国家安全处的拘捕行动，强调任何人利用新闻工作作为犯法的工具，危害国家安全，政府会严厉打击。他说，香港的新闻工作受到基本法保障，但是如果有人穿着新闻外衣，利用新闻作非法勾当，是新闻工作者的害群之马，对此予以谴责。被问到部分被捕人士已经辞任董事，与有关案件有什么关联，李家超说，任何人如果触犯刑事法例，有关法律责任将会被终身追究。立场新闻发出公告表示，警方今朝拘捕该公司多名高层和前高层人员，带走多人协助调查，并在立场新闻办公室检走多部电脑和部分文件。因应情况，立场新闻即时停止运作，包括网站和所有社交媒体立即停止更新，并且将会在日内移除，所有员工已经即时遣散。立场新闻又说，署任总编辑林少彤已经请辞，公司已经为涉事人员提供协助。政务司司长李家超表示，有关通关的推展工作一直没有停过，特区政府多次与内地官员有紧密联系， 現時已經到達通關的衝線階段，但是整個社會要努力做好防疫抗疫工作，希望盡快有好消息公布。被問到港區人大代表田北辰透露，深圳和珠海似乎仍然未清楚如何控制 Omicron 變種病毒，因此本港與內地通關未有進展。李家超說，坊間不同人士都可以談及通關進展，自己是親身參與所有通關方面的事，包括討論有關細節。對於政府專家顧問袁國勇建議當局宣布推行疫苗護照，未接種疫苗人士甚至不得上班上學。李家超說，特區政府正是積極研究，不排除任何可能性，適當時候會有公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干燥，但是初时部分地区有烟霞。听朝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5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晚间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朝早清凉，随即夜风势较大。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七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较早前近住康庄道的意外事故仲是处理紧，一带嘅交通比较挤塞，而家车龙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马坑涌道。就喺七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康庄道有意外，而家龙尾去到东九龙走廊近马坑涌道。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就是受到七咸道北的意外影响，车龙排到马坑涌道。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北角警署，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车龙排到富豪东方酒店对开。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的车龙排到果栏。在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段开始车多，车龙排到兆安苑。提提大家渡轮的消息，就是由于船舶机械故障影响，呼吁小轮来往屯门至到大澳的航线现在是暂停，直至到另行通知为止。就是现在呼吁小轮来往屯门至到大澳的航线是暂停的。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大埔丁角路映月湾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马会咧向20,000合资格基层长者免费派支援安心出行的智能手机。香港赛马会慈善事务部主管梁淑仪， 我哋都了解到佢哋喺日常生活好多唔方便，希望透过呢个计划可以俾基层长者同数码世界去接轨嘅。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知唔知点样拣正版货？好简单，只要帮衬有正版正货标志嘅商户就得啦。知识产权处推动正版正货承诺计划，所有参加嘅商户都承诺只卖正版货，标志有效期为1年，每年都会更新。如果想知边间商户有呢个标志，可以下载正版正货承诺嘅 App 搜寻，就连网店都有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陈景祥。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节目，我们讨论的是有专家建议香港应该推行疫苗护照，并且是设下时间表是全面和国际通关。有关这个的意见，我们刚才听了劳工界的看法，市民大众又有什么意见呢？不如我们现在电话马上接听一位听众郑小姐在电话旁边，如果你有意见都可以打来18723111一起谈一下。郑小姐你好。 是啊，你好啊，主持人， 请讲。 嗱，我咧其实都赞成呢个疫苗护照嘅，即系喺某个时候咧，我觉得咧呢喺香港都系会推行嘅。咁我都尊重阿袁国勇教授佢嗰、那个嘅研究啊安排。但是呢其实我就会觉得在推行这个疫苗护照之前呢其实第一个范畴呢我就觉得必须是去餐厅吃饭的人呢没有打针的人是千万不可以入去餐厅嗰度食嘢，因为我哋咧去翻工啊，或者去一啲室内嘅场所，其实我哋咧系冇食嘢嘅话系戴口罩嘅，即系将来可能嗰、那个疫苗护照系需要系啊你去到翻工咁样，但系而家去餐厅食嘢。是要除得口罩的、哦、有些人仲是没有打针都入去的、哦、虽然是有分 ABC 区啊 ,ABCD 区这样，但其实这个即是比较是危险性呢是高一点咯。我觉得他那个疫苗护照这样东西是希望多些人是去打针啱的，咁但是必须呢是进行之前呢我自己认为呢就是要行咗响餐厅方面先。 明白，好啊，多谢郑小姐嘅意见。补充一点啊，其实呢的确疫苗护照或者叫疫苗通行证呢喺唔同国家同埋地方呢有唔同嘅執行细节同埋策略嘅。头先啊郑小姐话可能入去食肆嘅时候你要有接种疫苗嘅证明啦。咁喺一啲国家呢譬如话系以色列咁样呢就系、是、进入一啲室内场所包括头先讲到嘅餐厅啦或者博物馆啦，就要系咧有打咗疫苗先至可以入去。咁喺部分嘅国家，譬如法国啦，咁就甚至咧系搭公共嘅交通工具啦，譬如飞机或者火车咧，其实都系要打咗疫苗咧先至可以去到坐噶。咁所以阿郑小姐就话佢赞成疫苗护照啦。咁但系咧即系可能喺个阶段性上面咧，佢就认为要先做食肆，可能出入一啲工作场所，系咪比较后期嘅时候先行到呢一步咧？咁呢个 都合理嘅吓，因为你翻工翻学咧就必须噶。你食饭咧就唔 食饭堂，食饭堂食都对于好多人嚟讲， 对家庭聚会咧，尤其是系咁，但系就即系佢个讲法有啲道理嘅，尤其是你食嘢真系会除口罩啊咁。咁但系呢个执行上，我当然一定有好多阻力噶啦。 系啊，咁啊，其他嘅听众朋友，你仲有冇睇法咧？打嚟啊，87231一齐倾下。咁啊，而家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另一位嘉宾啦，一齐倾下关于呢一个嘅建议。电话旁边咧有行政会议成员啊，本身都系医生嘅林正财医生。林医生你好。 系你好， 欢迎。系阿林医生啊，关于咧袁教授等人嘅文章咧，就提到香港应该实施疫苗护照嘅策略，并且定下一个开关嘅目标啦。你自己点睇呢个手段同呢个愿景啊？你认唔认同啊？ 基本上都同意嘅，因为即系始终我哋都要有个终极嘅即系方案啦，可以咁讲。如果唔係嘅話咧，就即係個疫情沒完沒了，即係不斷咁樣巡迴咧，即係其實就對民生就好大影響嘅。即係除咗個疫情，即係直接影響，即係感染到一啲人又會影響到佢哋嘅生命之外咧，其實對經濟啊，對好多兩地嘅家庭啊等等啊，都有好大嘅影響。咁我覺得。即係到最後都要有一個即係所謂 end game 嚇，即係一個終極嘅即係方案，究竟我哋點樣行落去咧？所以從呢一個角度嚟睇，我哋都要思考。咁啊，特別香港我哋啲疫苗嘅接種率又唔係話高啦，特別喺長者高危群組就好低添。咁所以即係疫苗護照好，或者係。即係一個所謂一個疫苗嘅 bubble 好咧，其實我覺得呢一個方向都要思考嘅。 系，但如果做咗呢一步咧，就似乎就有啲行业，即系头先讲啦，譬如话可能饮食业啊，就会担心啦，即系可能要变咗要有个护照先入到去啊，翻学啊，翻工嗰啲咁。咁即系如果呢个疫苗护照配合埋呢啲政策咧，就似乎就大家觉得好多时系咪真系可以得咧，或者系会唔会系造成咗另一啲嘅问题咧？咁啊，林正财，你觉得呢个疫苗护照出到嚟咧系一个好啦，当然就大家知道咗大家个接种情况预防啊，咁但系即系的确对好多譬如生活上嘅做法啊，或者日常嘅生活咧，就真系造成影響嘅，咁呢方面點考慮個政策嗰個衝擊咧？ 其實都係一個平衡嚟嘅。咁其實過往即係呢差唔多兩年時間咧，即係香港都可以咁講係平衡得都唔錯嘅。 嗯， 即係我哋冇好似西方國家，亦都冇好似內地咁樣係完全即係所謂封城咁樣即係好大影響即係成個城市嗰個運作。我哋亦都係能夠基本上即係動態清零都能夠做得到。咁但係問題就係我哋點樣行落去，點樣同國際通關，同內地通關，即係咁所以呢個都要思考嘅。咁即係好似對各行各業嘅影響咧，其實反而如果我哋長遠都冇一個方法走得出呢、这、一個咁嘅疫情嘅困局嘅話咧，其實長遠對佢哋個生意嘅影響重大。 嗯嗯嗯。 所以反而即係如果我哋能夠用呢一個疫苗護照好呢一、这個安排咧，能夠促使其他即係而家都仲唔肯打針嘅人咧，就去打針，咁就有機會咧就能夠走出個困局咯。 系，林正財，我哋知道你一路都負責個老人政策啦。你頭先都講開打針同啲老人，即係年紀大啲嗰啲長者啦，始終接種率都係低嘅。可唔可以都同我哋講下咧？早前政府都想一路催谷翻啦，希望可以多啲啦。咁但係似乎而家個情況都係唔係好明顯改善到嘅。你可唔可以講下點解會咁嘅咧？ 其實主要就係佢哋睇唔到個急切性。 嗯， 就即係對佢哋嚟講，佢哋 打唔打冇分別。 系啦，打唔打冇乜分別，都有部分人又有啲擔心啦，就話即係以為打咗針嗰、那個即係不良嘅反應會好強啦。咁其實呢一個就即係唔需要擔心嘅，不過呢個可能已經入咗佢哋嘅心裏邊。咁就再加上即係確實我哋大部分時間都係清零啊嘛。咁佢哋睇唔到個迫切性啦。咁所以其實疫苗護照就係令到佢哋感受到個迫切性。真係再行埋呢一步落去，咁我哋而家已經有七成幾人打到啦。咁即係點樣能夠谷到好似袁教授講係九成幾咧？咁我覺得即係宣傳又做咗咁多啦，咁同埋都開始咗打針有300日啦。咁可以咁講，佢哋身邊嘅朋友啊、屋企人啊，都見過曬佢哋打針都冇事啦。到呢一刻都唔打咧，我覺得都係要用一啲嘅措施。去促使佢哋係真係做呢個決定。 林醫生啊，其實文章咧除咗討論關於實施疫苗護照嘅目的同埋個仔細嘅策略之外咧，亦都有講到一個願景嘅，就係袁國勇嘅團隊咧認為應該咧係設下一個終極開關嘅目標。到時咧可能咧會面對咧一個叫做後疫苗嘅浪潮，咁最終咧都會有個案進入社區，繼而咧係引起一啲死亡嘅個案。不過捱過咗之後咧，我哋就可以咧進入一個咧將即係新冠疫情变成好像流感咁样去处理的一个状态。咁呢一个讲法都引起一啲争议嘅，因为就出现咗一个所谓新加坡都经过呢一个日子啦。咁于是就有一个所谓物竞天择嘅说法，就预计如果系新加坡嘅情况喺香港发生咧，香港嘅实际死亡数字会系约1000人左右，并且以一啲冇打疫苗嘅长者为主。你自己点睇呢个讲法咧？可能都吓怕好多香港人嘅。 所以其实即系点解我哋要有个终局嗰个谂法，就系正正系咁嘅原因啦。咁如果我哋而家即系两边都可以咁讲，即系俗语讲两头唔到岸咁样咧，其实对啲长者影响仲大嘅。即系而家即系我哋见到好多长者佢又唔敢出街又因为社交距离嘅缘故，又即系屋企人又嚟探又少咗，特别住喺院舍里边嘅老人家更加惨。咁即係唔好講住醫院嗰啲添啦。咁所以係從呢一個角度嚟睇咧， 若果長者們佢哋基本上喺呢一刻咧，都仲未能夠做到個決定去幫佢打針嘅話，其實社會都有個責任咧，嚟去即係促使佢哋去打針。咁疫苗護照可以咁講，就係一個方法啦。 嗯， 即係讓佢哋體會到其實你哋既然即係都心大心細做唔到決定。咁不如我哋整體社會，即係為咗整體社會嘅利益，亦都為長者呢一批嘅高危嘅人士嘅利益咧，我哋用多一個方法咧去鼓勵佢哋打針。 嗯， 咁我覺得呢一個都喺世界各地都係咁做嘅。咁我覺得即係香港一個比較特殊嘅情況啦，因為世界各地就長者打針仲好過普通人啲，但我哋啱調翻轉。咁所以從呢一個角度嚟睇。我哋都要行呢一步嘅。如果唔係嘅話咧，就其實對長者嗰個影響係更大。即係前嗰排都有啲研究顯示啦，甚至乎啲長者驚入醫院、驚去急症室，而引致佢哋其他嘅疾病嘅死亡率就高咗。 嗯。 咁所以呢啲嘅情況其實絕對唔理想嘅。咁所以都係要，即係既然而家疫情都差唔多兩年時間啦，打針啊打咗300日。都做咗咁多宣传，俾咗咁多机会去解说，你哋电台亦都做咗好多节目去解释俾啲长者听。我觉得即係佢哋个迟疑呢，有时即係从另一个角度嚟睇，我哋又明嘅。咁所以会唔会係我哋帮佢做多个决定而能够令到佢哋去打针呢？咁我觉得呢个值得思考嘅。 在个时机上面你自己点睇啊？因为啲专家就话最好咧就系一月份嘅时候系宣布，咁就争取咧可能系讲紧出年七月嘅时候咧可以将嗰个接种率咧系推高到90%以上，咁并且大家打晒三针。你认为个宣布疫苗证疫苗护照嘅时机应该系几时啊？ 嗱，因为即系以我理解啊，袁教授嗰个谂法咧，就系因为夏天即系温度比较高嘅时候咧。嗰、那個病毒對人的影響會比較輕微一啲嘅，咁即係佢就希望用嗰個即係所謂空窗期咧，就能夠全面通關，咁咧就同世界接軌，咁就對香港市民的影響就減到最少。咁如果要追呢一個底線咧，即係呢個時間咧，就確實真係要一二月嘅時候就要做㗎喇。如果唔係嘅話，根本上我哋都唔夠時間去谷高嗰、那個接種率。咁但係係咪市民又都有共識啊、接受啊咁樣？咁當然即係要趁呢一段時間呢就多啲討論囉。咁希望市民明白其實呢一個都係為咗保護大家，同埋特別係保護長者嘅一個措施嚟嘅。咁希望大家都能夠接受，咁可以盡早推行。 林星才啦，呢个教授佢哋写嘅文章咧，其中我提到个后疫苗浪潮咧，即系估计个病例同埋个死亡人数可能都会几大，因为香港基数咧人数啊比新加坡仲多啊嘛。咁但系如果我哋嘅社会真系出现咗咁嘅情况嘅时候咧，即使一段过渡期啊吓，系个确诊嘅数目好多嘅，死亡人数都多嘅，个社会系咪真系承受得起咧？觉得或者政治上？政府是不是真的会有这样的决心或者这样的能力去做得到呢？即到时候如果真的出现这样的局面的话。 其实现在这个 Omicron 这个变种病毒呢，其实可以这样说，正正是一个最好的机会，即如果它不会再变的话，就去实行这个措施的。但是当然了，如果我们是真的能够做到全民接种呢，其实个死亡率就不会那么高的。咁好似即係大家都睇到，其實新加坡嗰個死亡率都係差唔多係世界最低。咁所以若果我哋真係咁好彩，大家又都認同合作，又啲長者全部去打曬針，真係好似教授咁講係打到99%。其實剩翻未打針嘅人咧，先至係高危嘅啫。咁就嗰個死亡率就唔會咁高嘅。咁再加上而家即係希望啲新藥又真係有效啦，咁配合之下咧，我覺得我哋有機會可以承擔得到嘅。即係以我哋嘅醫療系統，我哋都早作準備，我哋有半年到嘅時間，我哋去做好曬準備，就好似我哋以往每年都預備呢一個流感高峰期一樣。咁我都覺得我哋可以咁講係一個可控嘅情況。 即係從政策上去考慮係可以諗得過。 可唔可以咁讲啊？ 系啊系啊，可以咁讲。咁但系就真系要市民系真系关心，即系你身边未打针嘅朋友、屋企人，真系随佢哋去打咯。如果到最后谷完之后都系得八成到嘅人打咗针咧，可以咁讲就。呢一個終極的目標就是達不到的了、因為兩成人呢都講緊是百幾萬人嘛、所以百幾萬人是高危、特別仲是高危的、引致那個、風險就確實真的太大了，同埋係可能我哋嘅醫療系統都未必能夠即係承擔得到啦。 好啊，唔該曬你啊，林正財醫生先同你傾到呢度。林医生咧系行政会议成员嚟噶，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1。讨论咗咁多疫苗护照咧，都要同大家咧跟进一下香港嗰个疫情嘅最新情况啦。大家都有留意到咧，即系香港咧系再出现咗咧一啲机组人员确诊之后咧喺社区嗰度游走嘅个案啦。嗱，譬如啦吓，琴日喺一啲新增嘅输入个案入边咧，有两名咧就系一啲航空服务员嚟噶，咁佢哋喺执勤期间咧，翻翻嚟香港。其实是要接受一个医学观察的，但是就未有紧守这些规矩，就在社区里面是出来跟一些亲友吃饭，就结果是令到很多地方是要出现一个强检的情况。昨天卫生防护中心就表示，任何的火花都足以激发第五波的疫情，所以见到当局就宣布是收紧一些货机机组人员的检疫安排。这个最新的情况会怎样影响航空业界的朋友呢？电话旁边就请来另一位嘉宾，有香港民用航空事业职工会的职工总会的秘书长叶伟明在电话旁边。叶伟明你好。 你好你好，主持人你好。 是叶伟明，根据你的了解，即是现在的机组人员由居家的医学监察 改造有三日要在酒店那里检疫，前线的员工是怎么看这个状态？ 我想其实现在都要搞清楚的，因为是客机咧，系冇豁免到嘅，佢哋仍然系要隔离嘅。咁而家系讲紧货机嘅。咁我谂佢哋都未必即系喜欢啦，但系我谂佢哋都会接受嘅。 但系好多时都会出现咗，或者如果即系嗰啲机组人员咧，系唔系话完全遵守嗰个规定，系咪咧？即系你觉得呢个现象有几普遍啊？其实喺啲 我嗱，因为其实机组人员货机机组人员都好多嘅，咁啊，即系而家可能真系个别啦。咁我谂咧，都可能咧，有时咧，即系佢感觉到自己检测都系阴性啦，咁所以那个情况面就会放宽咗嗰个戒心啦。 咁但系公司嘅执行咧，喺呢个方面咧，其实系唔系有松懈嘅咧？其实 有咁遵翻呢一个嗰个规定啦。因为如果呢个情况有咩情况出现呢，对社会同埋对自己嘅亲朋戚友都唔系咁好咯。 有啲医学专家就认为咧，其实三日就唔够，应该最少延长到五日。你哋工会又点睇啊？ 我谂呢个其实真系可以大家讨论嘅。咁因为点解而家会火机机组人员会之前会有个豁免啊？即系譬如点解客会豁免要即系要隔离啦？咁但系货机咧，点解咧？因为呢个系牵涉到我哋香港嘅即系经济嘅问题啦，经济发展嘅问题啦，同埋仲有民生嘅问题，因为佢系运货啊嘛，咁所以而家就实际上咧，变咗咧，如果隔离得长啲，有可能咧就令到我哋个货机嘅嗰个即系机组人员咧嗰个短缺嘅情况就更加严重。咁呢个唔单止系对香港经济啦，同埋对民生咧都可能有一啲嘢嘅影响嘅。所以咧，我希望咧，大家喺度可以咧，大家再讨论咯。咁亦都系正正系点解我哋即系之前咧，我哋呼吁咧，希望大家机组人员咧都系能够谨守即系遵守翻即系个规定吓，即系都系喺呢个隔离期间咧，即系遵守个规定咧，唔好即系周围走啦。咁啊，亦都系对自己同对其他人、对社会都系一个好处咯。 好啊，唔该晒叶伟明，同你倾到呢度先啦。因为咧电话旁边啊，我哋想听埋啊另一位听众朋友嘅电话，有袁女士喺电话旁边。袁女士你好， 主持，我姓袁嘅， 请讲。 我想讲下咧，即系阿袁国勇啊，就话要嗰啲护照，即系我觉得好唔啱啊。点解咧？因为唔系人人都可以即系受得打针，有啲人即系打咗针唔掂噶嘛，系咪啊？我觉得嚟讲咧。应该打针咧系自愿性，就唔好强迫性。点解咧？个个都系如果系即系 啲人即係擔心噶嘛，始終你講夾硬強迫佢更加擔心咯。好似我哋幾廿歲，我雖然打咗針咋，但係我都覺得即係有啲人都未必夠膽打噶嘛，因為真係事實有啲人打都真係唔掂，係咪啊？ 袁女士啊，如果將來真係要疫苗護照先可以入去，譬如餐廳食飯咁，你又點睇咧？ 我覺得我就反對咯。點解嚟講咧？點解啲人哋唔使食飯啊？喂，你應該係自然性啊嘛，係咪咁講啊？即係你咁樣咁變咗啊！即係人哋即係有啲人真係唔打得針嘅，雖然話有醫生寫，即係有啲醫生唔肯寫噶嘛，係咪啊？唔係個個醫生都肯寫噶嘛。所以我覺得嚟講，打針應該自然性，唔應該強迫性。我想讲唔多啦，唔该晒吓。 好啊，多谢袁女士嘅意见啦。咁啊，其实根据袁教授嘅文章咧，推高疫苗接种嘅方法咧，除咗疫苗护照之外咧，都真系有国家，譬如奥地利咁样样咧，系行咗咧强制接种疫苗噶。咁佢又唔系建议话咧要立法强制大家打。咁但系咪用疫苗护照呢个方式咧，就我谂好似头先嘅嘉宾咁样样讲啦，应该要更多嘅社会讨论同埋酝酿喺当中。好啦，我哋跟住咧就要听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意外啦。七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康庄道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不过车龙就短咗好多啦，去到芜湖街。另外反方向七咸道南去观塘，近住理工大学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就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提一提大家啦，渡轮服务方面，呼吁小轮来往屯门至到大澳嘅航线将会喺傍晚6:22恢复正常营运噶。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去到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喺芜湖街。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交通运输部应急办副主任卓立话：，今年春运将会从1月17日开始到2月25日结束，共40日。国家卫健委新闻发言人米峰话：，元旦春节将至，人流增加，疫情传播风险始终存在，已经组建督查会，督促各地强化集中领导，切实落实口岸疫情防控同重点场所常态化防控等各项疫情防控工作。天气概况：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本港下午阳光充沛，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21度或者以上。同时，华中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微弱的季候风补充会在听朝早抵达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但初时部分地区有烟霞。听朝早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5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晚间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2-3日大致天晴，早上清凉，随即夜风势较大。日嘅气温1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交通意外同埋坏车嘅消息啦。较早时，北大屿山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大屿山收费广场行政大楼慢线嘅坏车拖走咗噶啦，一带只系车多。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榄口村嘅慢线啦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东城里。就系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榄口村慢线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排到去东城里。另外后些少啦，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逢吉乡嗰段咧就比较挤塞噶，龙尾就去到博围。另外，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白石角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喺天富海湾。咁就系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白石角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喺天富海湾。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 应该是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排到去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的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北角警署，九龙入口都有些车龙的排到去近启田道回旋处，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沙福道，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去到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开始多车。路面情况在九龙观塘道近启业村对出来回方向交通繁忙的慢车的龙尾分别在德宝花园，同埋龙翔道近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嗰段，龙尾排到去近油站。新界方面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嗰段咧，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丁九嗰段咧，因为较早时曾经有意外，咁所以比较多车一啲噶。慢车嘅龙尾咧就排到去行丽园。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啦，咁就係吐露港公路，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白石角较早时啦，就快线曾经有交通意外。啱啱收到消息，清咗场噶啦，车龙有待消散。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大埔丁角路影月湾来回、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最后咧，食安仔提提你。外出食饭的时候呢，酱汁令上就会健康得多。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时间流转，感觉依然。 当天一脸幼稚，听收音机一个少年。 今年开始我多了个习惯， 千禧年代萧乐文， 除了尝试将自己看过的书写下书名做记录，还尝试将一些重点和对自己的提醒做一些简单的归纳。接下来一年，我希望听更多市民听众的心声，了解他们不同的生活。 感觉香港，情怀依然。 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们一直都在。 选用一级能源效益的电器，悭电又悭钱，最重要是应对气候变化。窗口机、抽湿机和悭电胆的能源标签评级标准都提升了，重新评级后会换上 U2 标签，能源效益级别可能会调整。选购电器产品时就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的悭电计比较下，一起减碳排放，努力迈向碳中和。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陈景祥。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头先讨论紧嘅咧，系关于警方对网媒立场新闻咧，系展开咗搜查同埋拘捕行动啊。咁喺刚才嘅节目入边咧，我哋就访问咗资深大律师汤家华，当中佢提到有一点咧都值得留意啊，就系话咧，如果有市民咧系转载咗咧一啲具有煽动意图嘅文章嘅时候咧，亦都有可能咧系会触犯法例啊。佢咧头先嘅讲法就系奉劝大家咧系唔好以身试法啦，陈景祥。 系啊，咁。就呢件事里面呢，就我哋都留意到即係佢用嚟起诉嗰、那个呢，即係煽动嗰个罪呢，就汤家华提都讲咗啦，就係港英年代已经有㗎啦。咁但呢个呢其实就係一个好耐嘅好旧嘅法例嚟㗎，即係喺英国，因为当时係香港都係抄基本上即係借助英国嗰啲法律啦。咁其实係一个好耐好旧嘅法律嚟嘅。咁所以亦都係少用呢个原因其中一个咁啦。咁当然汤家华为一个社会原因背景都可能有原因。但係呢個例咧，本身係一個都我哋講係一個好舊啊嘅一個例嚟，咁所以當時咧就廿三條嘅時候咧，喺特區政府成立之後咧嘅廿三條嘅草擬咧，都曾經有再將呢個煽動罪咧擺落去，即係叫七宗罪其中之一。咁啊，用呢個煽動罪咧，就頭先湯家華解釋咗好多，咁但係咧，大家始終都覺得咧，就喺個新聞自由、言論自由空間之間咧，同去到呢個所謂煽動罪咧，到底嗰個距離啊有幾多咧，同埋個構成嘅元素係點咧咁。 咁我諗呢個咧係包括做新聞記者人啦，包括我諗香港人咁都會關心，因為咧我諗大家以往過開嘅習慣或者做開嘅習慣都係咧，即係講政府啊、批評啊，咁都係即係大家都係覺得即係好似冇乜特別暢所欲言啦嚇，即係基本上會係咁。而家你突然間話如果要係煽動嘅時候，會係一個罪行啊，或者會唔會點樣會突然間變成一個煽動罪咧？咁我諗呢個咧係需要政府真係要出嚟係澄清，或者咧係對呢件事件裏邊咧就要再做多啲補充咧，等我諗市民係知道呢件事或者呢件案啊，到底個來龍去脈係點樣啦。咁啊，亦都有啲資料做翻少補充啦，因為頭先咧都有講到關於主場立場新聞，咁立場新聞咧個前身咧就叫主場新聞，喺2014年12月成立嘅。 嗯，系啦，好，咁啊，有关于呢一个同立场新闻相关嘅讨论咧，我哋就去到呢度先啦。跟住落嚟咧，想转个话题啊，陈景祥。 系 嗱，其实咧，关于保护儿童会辖下嘅幼儿院舍同乐居嘅虐儿新闻咧，喺我哋节目咧都曾经系有讨论过噶。咁咧，当时啊，其实咧就系有一名嘅热心人士啦，就系向呢个保护儿童会咧就举报啊，话咧见到佢哋嘅职员咧喺操场上面咧系有虐打儿童嘅状况啦。咁根据呢一个举报咧，其实保护儿童会咧就作出咗向社署通报啦，同埋报警嘅行动。咁喺上个星期五咧，其实就系有三名涉事嘅幼儿工作员咧系被拘捕，并且咧系落案控告嘅。咁啊，但系事件咧其实就并未就此告一段落啊。嗱，见到事情嘅最新进展咧，首先啊喺琴日晚上咧，保护儿童会咧其实就系喺夜晚咧召开咗记者会啦。佢哋咧就话根据咧佢哋暂时嘅一个初步调查咧，其实发现咧系有更多嘅员工咧系涉及喺咧一啲佢哋形容为咧系体罚儿童嘅情况入边，佢哋咧系发现多咗有四名啊，同样都系幼儿工作员咧系涉及呢啲行为，同样咧都系讲咗俾社署听，同埋系报警嘅。连同我哋头先讲话被捕嘅三人咧，即系话佢哋发现咗咧，起码有七名嘅职员咧系有呢啲有问题嘅行为。咁啊，讲紧同乐居咧，大概系有80多个职员啦。讲紧咧，当中原来系有一成嘅职员咧系涉及虐儿。咁呢个系第一个进展啦。第二个进展咧就系今日有消息话，警方咧系再度发现咧一名嘅幼童咧系怀疑涉及到被职员虐待啊，令到受虐儿童嘅数目咧系增加到去19人，咁咧就系都系一个相当大嘅数目。咁当然你话虐儿呢一啲嘅新闻，我相信市民大众都会认同系一宗都嫌多。咁所以跟住落嚟，保护儿童会佢哋所采取嘅措施，以及社署佢哋所采取嘅措施，系咪足以挽回对公众嘅信心咧？我谂就系呢个议题嘅关键啊，陈景祥。 嗯，系啊，今次里边咧就因为涉事嘅机构咧叫做香港保护儿童会啊嘛，咁所以好多人觉得特别震惊咧，同埋难以接受咧，就系呢个会本身嘅目的咧，应该就系保护儿童噶，咁而竟然保护期间里边出现咗一啲虐待嘅情况咧，就真系好难令人接受噶。咁我哋睇翻个官网嘅小背景，我都讲翻少少嘅可以。咁啊，呢个会咧就系1926年成立啦。咁而家辖下咧有29个服务单位，其实咧嗰、那个即系个工作或者个网络都几大嘅。咁咧就系为初生至到16岁嘅儿童同埋家庭嘅提供服务嘅。咁佢个宗旨咧，佢嘅服务咧就是提供24小时嘅住宿服务，咁喺令到呢个儿童嘅适当嘅培育之后咧，身心得到健康发展啊，呢个咧系佢哋嘅目标嚟噶。咁如果健康发展未能够达得到，仲相反地咧，如果做出一啲可能令到佢哋譬如真系经历一啲唔愉快嘅阴影啊，咁到底保儿童会本身嘅职责系点咧？咁寻日你头先都提到啦，佢嗰个总干事咧出咗嚟做咗啲说明嘅啫吓，咁但系咧就似乎有啲嘅讲法，有啲回应就觉得呢个力度啊，到咧对今次件事咧，其实大家都觉得系好严重，好难接受。会唔会要加大啲嘅力度去调查，甚至去点样去考虑啦？系真系要重，系咪需要重整佢嘅服务咧？重新真系再检讨下啲人员嘅培训资历，甚至日常嘅工作咧？咁呢个咧系亦都系大家好关心嘅问题嚟嘅。因为正如头先个资料讲到咧，佢而家又系29个服务单位嘅，咁啲服务对象嘅数目都唔少噶。咁所以咁呢个咧亦都系另一个特别令人关注啦。到底呢次事件是不是可能真的只是一个冰山一角呢？我们讲的。因为这件事发 被人拉咗，再睇翻電視已經有多一啲人咧係被捕啦咁。咁所以我諗今次裏邊咧，就希望佢呢個會能夠真係好認真地面對公眾呢個嘅質疑同埋公眾個關注，係要做得更加一啲徹底嘅功夫咯。 關於保護兒童會的補救措施，昨天宣布了五項，包括他們會有一個專責小組，有董事會的成員和獨立人士會檢視院舍的管理和運作。另一方面，他們會翻查這29間的幼兒中心和總辦事處近一個月的閉路電視記錄，說那裡是超過890支鏡頭，要看一個月的片段都形容說是海量那麼多，但都是想去查找一下还有没有这些事件发生。另外又说是会派更多的人员去到监察和巡视，以及是要求有院舍的职员如果有怀疑个案是通报管理层的。不过这些的措施正如陈婉祥你刚才问，是不是足够呢？到底涉事的管理层有没有涉及到失职或者是隐瞒不报呢？这些问题我相信公众都会是关心的。如果你对于这个议题有意见，可以打来1872311 1872311。陈婉祥，现在电话旁边我们都请来后任立法会的社福界议员狄志远和我们一起谈一下。狄志远你好。 你好两位主持。 狄志远，关于我们刚才所引述保护儿童会这件事件继续发酵下去，公众我想都会很惊讶，居然有这么多的涉事人员在这里。你认为现在儿童会所采取的措施，我们刚才讲的五项，足不足够去挽回公众的信心？ 我想这样就整件事的处理都是比较拖拖拉拉的。所謂進展咧，原來發現更多個案、更多涉事嘅同事喺裏邊當中，咁呢個只會令人係更加憂慮同埋擔心。坦白講，兒童會我以前都識有啲同事，咁都好專業嘅。咁但係喺一個專業機構裏邊，竟然做一啲咁專業嘅現象出咗嚟咧，咁等係一個好複雜嘅問題，同埋咧亦都唔係涉及一兩個同事或者一時衝動或者個別嘅行為咯，涉及咁多人。我哋都好擔心係一個持續性嘅現象，即係話唔係一兩單發生咗，俾我哋突然間發覺到，可能係一個持續上出現有咁嘅困難嘅咧。咁呢個對兒童嗰個影響係大嘅，即係嗰幾十位兒童會唔會有種嘅心理陰影啦，或者佢有種對隱人之間缺乏信任呢啲現象咧，等等，我哋都要去關心了解。咁所以你話處理呢件事咧，我就覺得拖拉咗啲。咁雖然話會方話有幾件行動，當然我哋歡迎嘅，但係最大嘅問題就係咧，應該要即時話俾公眾聽究竟發生咩事，係究竟係我哋嘅監管不足啊，指引唔完善啦，一話係我哋培訓係力度唔夠，咁從而即係喺當中裏面我哋揾出一啲解決方法咧，咁我就覺得比較有說服力一啲咯，因為而家仲係好似係調查階段。咁我相信大家已經覺得呢件事已經即係覺得係好憂慮。 嗯。 咁另外亦都想提提社會處啦。咁到今日嚟講，都未有一個官員咧係喺鏡頭前咧係講下究竟點樣處理，或者佢哋係點樣去跟進件事。 嗯。社處係發咗警告信嘅，見到。 咁發到警告信，一來呢個力度係咪夠？我相信兩位主持都有質疑啦。再加上就是你既然發出警告信，即是說你有初步的資料了，那為什麼你不告訴市民聽究竟現在發生了什麼事，那從而你需要發出警告信。我今天都跟勞福局的同事即是碰過面，那他就說都有東西跟進，或者還有一些所謂力度強一些的一些處理方法，那這些都希望他可以公開一些告訴市民聽。 例如是有些什麼力度強一些的跟進工作呢？ 他沒有說，就是說他現在都是有很積極地調查當中，或者他說除了警告信之外還有一些事情做的，那 我大概理解會遇到他這件事，但是這個說法都不夠透明度公開，就是說我有機會見到他那就傾幾句這樣。咁我覺得佢應該係有個即係監察者，作為監察嘅部門監察者咧，佢應該對公眾有個說法，你點樣去處理啦？你發現到咩問題啦？同埋你點樣完善翻嗰個嘅監督個角色？因為服務嘅質素嘅監督就係社會處，因為社會處係撥款俾機構去做一啲公益服務噶嘛，咁佢應該係確保服務嘅質素咯。咁呢方面咧都睇到呢方面佢哋都係比較即係唔夠決斷去處理件事咯。 喺狄志远我哋睇翻啲数字咧，即系而家咧就涉事嘅嗰啲职员咧就已经有七个啦，就系怀疑虐儿嘅职员。咁咧就幼童咧，即系话系受虐嗰啲咧，就增加到去到19个啦。咁我睇翻啲数字咧，即系你头先有提及到嘅，其实数量都多噶啦，已经吓，唔系个别嘅。咁会唔会系一个其实已经系真系佢管理里面出咗一个系统嘅问题，或者甚至咧系其实我哋都唔知仲有冇？案件再即或者再个案攞出嚟嘅，咁嘅话咧，一个机构如果譬如话你从个社福界讲咧，仲系咪可以算系一个正常嘅运作咧？咁即系呢个系第一个我想问你嘅问题啦。咁另外第二个咧就话头先讲嘅后续啦，因为我哋睇翻咧嗰个总干事咧，即系保护儿童会啊，寻日佢出嚟讲啊，成立一个专责小组，咁嘅专责小组相信都系佢哋自己内部嘅调查啦。咁起码譬如政府或者会唔会系社署一个第三方都要参与今次个调查，做一个彻底啲嘅，系外边嘅一个第三方参与去调查清楚。咁起码系咪应该咁做咧？ 我谂呢个就成件事，我仲未睇到社会处即系政府嘅角色咯。咁而家咧就 點？起碼調查第一步應該都可以做嘅，其實。 冇錯，因為佢係佢嘅責任嚟噶嘛。 嗯。 即係而家你第一樣嘢就而家係表面嚟睇咧，個所謂調查雖然話有獨立人士，都係可能內部安排，咁個說服力可能差少少嘅。咁你最低限度政府有應該有代表加入當中，甚至佢要去領導呢個討論啦。咁然後如果政府去領導嗰時候，可以讓啲學者啊，或者啲專家啊，或者被社聯啊，咁佢哋都好有專業嘅知識。咁你變咗廣泛嗰個嘅監嗰個所謂調查咧，那個公信力加強咧，咁就唔會自己講自己嘢咧。就再加上話你要睇幾百個嗰、那個閉路電視講緊一個月嘅過程，即係話你睇曬一個報一個月都講緊，即係做曬報告做緊一個月，我相信。市民嘅焦慮咧，係唔能夠再話一個月嘅時間慢慢等你做完嘅，因為正如頭先大家講咧，呢個唔係個人行為，係咪涉及成個制度，甚至會唔會其他同一個機構、其他單位都可能有不足嘅地方咧？呢啲我哋都係擔心同心急。咁我覺得而家就要即係特事特辦，要盡快做。咁我覺得政府嘅監督個角色應該要強化。亦都佢需要有一啲嘅處理方法，係以保護兒童為首要考慮咧，即係唔係話程序管理嘅問題，係一個保護兒童嘅考慮，包括係而家嘅院舍嘅兒童，機構裏面嘅其他兒童，甚至你問我咧，可唔可以即係都提一提其他機構嘅服務，類似嘅服務咧，都提一提佢哋，咁要大家警惕一啲啦，雖然未必係好事，但係都警惕大家，咁你整香港市民對呢個服務咧挽回信心係好緊要。 狄志远啊，你头先就多番话你仲未见到社署喺呢件事嘅角色啦。其实，譬如根据法律或者系一啲行政嘅手段，其实佢哋有啲咩选择嘅咧？佢哋可以做到几辣，去到喺呢件事上面作出补救或者系进一步嘅监管啊？ 嗱，社会处就一定系监管个角色，因为佢要监管啲公帑嚟到做一个恰当嘅服务。咁一般嚟講咧，佢都有一啲嘅巡查噶，或者係一啲即係監察嘅服務嘅，譬如有定期嗰啲服務質素嘅流程嘅調查啦。據我所知咧，佢哋都有突發性嘅調查嘅，佢哋都有做呢啲嘢。咁但係如果呢啲情況都係做得不足嘅話，如果係做得足嘅，當然問題唔會發生啦。即係話仍然係有不足嘅空間，係即係有改善嘅空間啦，不足嘅地方。咁所以呢啲社會處要諗下佢點樣完善。咁好啦。處理一個個案，如果係發覺到係有嚴重問題，有好多唔同程度嘅方法處理嘅。一，譬如叫佢即時提交報告，改善方法有個時限俾佢點樣做翻曬整齊啲嘢。第二，去到極端嘅例子，佢亦都可以揾一啲恰當嘅機構去接本個服務，能夠令到個服務咧能夠維持一個比較恰當嘅水平。當然呢個比較極端嘅做法啦。咁呢啲嘅做法亦都可以喺社會處有能力去做呢樣嘢。咁所以而家咁社會處你點樣做？最终目的是短期内是可以保障我们的小朋友和有个监察的效果在这里，以至以后都不能再发生。正如主持说一个都嫌多的。 狄志远，你觉得今次里面刚才讲到我们讲的牵涉的即是受虐幼童的数目啊，还有那些职员的数目都多的。那你自己就譬如说从一个社福机构的角度讲呢，即是这个机构本身是不是已经出现了一个都挺大的管理问题呢，还有个原因啊。其实主要会是啲咩嘢咧？你自己所知道，或者你估计系 係 訓練不足啊，因為是係即係個員工嘅資歷啊，嗰、那個水平，其他即係點解會出現咁樣咁嘅現象呢？ 我估一定係司法幾方面嘅，即係嗱，如果咁樣做咧，如果常理人都判斷到我哋對小朋友，尤其院舍裏邊小朋友咧，私人體罰，大家都知係不恰當嘅。 嗯， 啊，依個一定係知嘅。但系点解不恰当认大家认知嘅层面都会做咗？咁会唔会系机构啲运作上、监管上有一啲漏洞喺里边？ 嗯， 或者系培训方面唔能够可以即系不时提醒大家，即系同事做翻个专业服务啊咁。咁我谂涉及嘅空间系可能个范畴各方面都有都未定，因为好少你问我，我咁多年喺社福嘅经验咁严重嘅情况同埋咁广泛。嘅情況出現漏洞或者問題咧，當然唔係一個小節嘅啦，都唔係某方面，我都係比較幾各方面，所以呢啲要揾出嚟咯。因為如果唔係，而家我哋唔係擔心呢、這個呢幾個同事或者呢班小朋友，可能係擔心話個機構係咁嘅話，會唔會佢有廿幾個單位都會同樣有咁嘅情況咧？咁呢啲你唔去識即係揾得個好真相而。释怀大家的疑虑咧，咁大家对呢个服务系影响好大的。 嗯，的志远啊，嗱，睇翻咧，日前警方喺交代案件嘅时候咧，就形容啊呢啲职员嘅行为咧，包括系大力拉扯幼童嘅头发啦。拍佢哋嘅头啦，掌掴佢哋嘅面部，同埋抛佢哋落地下等等。咁但系到琴日咧，机构所出嚟进一步交代，另外再有四名职员都话系有一啲不恰当行为嘅时候咧，当被追问佢哋具体系有啲咩行为咧，呢间机构嘅负责人咧就话系体罚咁样样。我谂呢度可能都会俾公众有一个印象啦。到底乜嘢为之虐儿，乜嘢为之体罚？因为体罚俾人个感觉就系个小朋友做错咗一啲嘢。你用一些肢体的方式去到惩罚他是有一个距离的。到底即譬如据你的了解，在社福界或者相关专业的人士里面，是不是怎样理解何为体罚何为虐儿呢？体罚又是不是可以接受的 呢？体罚绝对不可以接受。体罚是一个不恰当的行为，亦都是涉及虐儿的。因为你体罚可能影响他的情绪，影响自信心，影响人际关系。这种是一种虐儿的范围里面的。咁當然，我哋而家根本就係冇辦法知道佢哋嘅具體行為點樣。咁但係你話從警方初步俾我哋嘅資料，呢種根本就係不能接受嘅一種，喺一個咁專業嘅服務範圍裏面係不能接受。就算一個普通家長佢對小朋友咁樣，我哋大眾都覺得唔恰當。咁所以再加上越嚟越多人都係咁情況之下，呢個真係令人擔心。 明白，好啊，唔該曬你啊，狄志遠，先同你傾到呢度啊，多謝你。 好。 狄志远咧系后任立法会嘅社福界议员嚟噶，陈景祥啊，其实今次嘅事件之后咧，呢个保护儿童会咧都有一系列嘅补救措施啦。我哋头先就已经同狄志远去讨论咗，但系佢就认为咧都即系未足以咧系有足够嘅透明度啦，亦都令到公众咧会好担心佢哋其余嘅服务咧系唔系能够让佢哋有信心啊？ 系啊，因为咧亦都有好多疑問提出嚟嘅，咁包括咗咧就個機構嘅監管同埋失職啊，職員啊、管理層係咪知情不報啊？因為涉及嘅人咁多啦，時間咁長啦，咁呢啲咧都係疑問咧，係而家嚟講都係冇答案嘅。 所以各位嘅聽眾聽到呢度啊，如果你有意見，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 1872311同我哋傾下，先聽新聞。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李宝玲报道新闻。警方国安处拘捕网媒立场新闻的多名时任高层，并搜查办公室。被问到传媒报道受访者的意见是否要负责，警务处国安处高级警司李桂华表示，如果在审视文章时涉及主观元素，例如向受访者表示同情或者感谢，并同受访者立场一致，就并非属报道，已经是支持，并透过受访者言论去表达讲法。若果涉及煽动意图，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就会达到相关目的。至于市民分享或者转载相关文章是否违法， 李桂华表示要视乎意图，但他指出涉及的罪行相当严重，并可能违反香港国安法，面临监禁，建议市民不要让自己陷入危险。本港新增14宗新型冠状病毒输入个案，11宗涉及变异病毒株。另外，在已经确诊的个案中，新增12宗涉及 Omicron 变种病毒株。本港至今录得70宗 Omicron 个案，新增确诊患者包括9男5女，年龄介乎15至63岁。其中一名15岁女患者住在薄扶林宝翠园六座，在今个月中前往美国，今个月26号抵港，当时检测呈阴性。在竹篙湾检疫中心接受头四日检疫期间，在今个月27号检测呈阳性，第二日出现病征。他潜伏期在香港曾经居住和到访的地点已经纳入强制检测公告。另外，由于国泰航空早前由美国洛杉矶飞抵香港的航班累计有4名乘客确诊，以及由加拿大多伦多飞抵香港的航班有3名乘客确诊，卫生署禁止国泰航空营运的客机在今个月29号至出年1月11号期间从洛杉矶或者多伦多着陆香港。香港大学发现将 PD1 受体结合域核酸疫苗联合以减活流感病毒为载体的喷鼻式疫苗，有效阻止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鼻腔。港大医学院微生物学系和新发传染性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研究团队表示，虽然目前的疫苗已经显著降低感染病毒所引致的住院率和死亡率，但不能完全预防呼吸道感染，加上变种病毒不断出现，具有免疫逃逸能力的变异病毒株 Omicron 迅速传播，需要开发更有效的疫苗方案阻止病毒感染鼻腔。共同领导研究的港大微生物学系教授袁国勇说，研究结果表明港大研发的疫苗临床研究仍然是消除新冠病毒的首要任务，现正开展有关这两种疫苗的临床测试。香港加道里农场暨植物园将一只属于极度濒危物种的犁头龟送往英国切斯特动物园。园方表示，犁头龟是地球上最珍稀的动物之一，在野外可能只剩下少于100只。這隻犁頭龜是由海關在機場充公，當時發現57隻屬兩種不同物種的陸龜，去年9月轉送往園方的野生動物拯救中心作短期照顧。這隻獲救的犁頭龜估計是雌性，會加入在歐洲重要的物種保育計劃。加道里農場暨植物園動物保育部主管艾嘉莉說，獲救龜隻正在英國切斯特動物園安頓，希望未來繁殖出下一代，以幫助在野外的犁頭龜提高野生族群數字。本港地區今晚同明日天氣預測，天晴乾燥，但初時部分地區有煙霞，明朝早清涼，市區最低氣温大約15度，新界再低兩三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晚间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早上清凉，随即夜风势较大。而家嘅气温1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较早前在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榄口村的意外已经清场，慢线解封，车龙有待消散。而家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最主要近东城里那段交通比较繁忙，龙尾去到新田公路近油潭尾村。 就是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較早前近欖口村的意外事故已經清場，近住欖口村那段的交通就回復正常，但是後少少近住東城這一段比較擠塞，車龍排到新田公路近油潭尾村。隧道的情況，紅磡海底隧道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的龍尾在中環廣場，西行過海車龍排到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馬會大樓對開，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的車龍排到康莊道橋面，則行到北過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龍尾溫斯勞街。另外獅子山隧道九龍入口窩打路道去獅隧的車龍排到油站。路面情況在九龍區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進發花園一段車龍排到果欄，窩士甸道去紅磡方向近廣東道一段的交通繁忙，龍尾連翔道近民安隊總部。另外七鹹道南去桑士巴利道方向都比較車多，車龍排到窩士甸道。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在马路上随时会有突发的情况，所以要专注驾驶。可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居屋咧，而家就系啲消息话，住够五年先可以喺居二市场卖。房委会委员柯创成 炒埋佢有为资助房，达到安居乐业嘅初心。 香港测量师学会土地政策小组主席刘正刚 都系要取得个平衡。究竟我哋想个市场有冇流转？但我谂呢个对土地运用上面嚟讲系唔理想嘅。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89岁打了新冠疫苗了，中了新冠得了重症就是重大件事。 听医生说就算有病和长期吃药，只要没什么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们打过流感针都打了新冠疫苗了， 他打我又打，没什么不舒服。 18岁了 要打针，去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点打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陈景祥。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討論緊嘅係香港保護兒童會嘅院舍同樂居咧，係發生咧係虐兒嘅醜聞啦。當中咧頭先就講到警方咧喺早前啊係拘捕咗三名涉事嘅幼兒工作員，其中有兩人咧係已經被控虐兒罪啦。咁啊，除此之外咧，事件亦都係有進展啦。保護兒童會方面咧係發現咧有更多嘅員工咧係涉事喺當中，係有四個人嘅，根據佢哋昨日的记者会。而今天亦都有警方的消息传出，是受虐儿童的人数增加一个去到19个。对于这件事你有什么看法或者观察，可以打来18723111跟我们谈一下。而陈景祥，关于今次这些涉事的职员里面，其实他们全部都是一些幼儿工作员来的。到底这些的人士其实他们都要在社署下面注册，都是要受到一定程度的资历的教育咧，先至系可以担任呢个工作嘅。咁具体其实佢哋系需要受到点样嘅培训嘅咧？佢哋嘅工作内容又系点嘅咧？我哋咧都请嚟一位咧幼儿教育界嘅人士同我哋就系倾下嘅。而喺电话旁边咧有东华学院嘅幼儿教育学士课程主任黄友豪喺电话旁边。黄友豪你好。 诶，你好，你好。 黄友豪话：可唔可以请你咧先同听众介绍一下关于幼儿工作员呢个工种，其实佢哋系做啲咩嘅咧？ 咁其实嗰个工种嘅意思咧，就系话点样系去喺教育上边咧，系去照顾小朋友啦，同埋咧就系话喺个关顾上边。咁我哋即系英文咧就叫 education 同埋 care 咁样。咁 education 就系教育个方面啦。咁教育咧，其实我哋都会系希望小朋友咧就系喺唔同嘅范畴里边咧，譬如话认知啊、语言啊、体能与健康啊等等。 各方面咧，起碼我有一個全人嘅發展。咁所以呢方面咧就係、是、嗰個教育嘅層面。咁另一方面，因為小朋友都係細啦、幼兒啦，咁所以咧佢哋喺嗰個嘅關顧上邊咧，照顧者，譬如話老師啊、幼兒工作員咧，其實都需要關注小朋友嗰個嘅日常起居飲食啊，喺學校裏面咧，即係佢嗰個飲食嗰個習慣係點啊，飲食嘅情況係點啊，佢嗰、那個健康啊嗰、那個情況啊，如果佢哋有需要嘅時候咧，就需要提供一啲協助咁樣咯。咁所以咧就係、是、教育同埋照顧上面咧，都係一個合併咁樣去做嘅。個工種就會主要係包括呢兩方面。 聽你咁講咧，其實都即係需要涉及一啲好專業嘅知識啦，同埋都要即係同幼童咧係有非常之直接親身嘅接觸。嗱，咁我知道咧呢個工種咧係要攞到社署嘅註冊嘅，佢哋其實需要經過啲咩嘅資歷啊，或者點樣先至合乎資格去做呢個工作嘅？ 係嗱，而家現時喺香港本地咧，就係、是、有一啲嘅認可嘅師資培訓嘅機構啦。咁、啊、譬如我哋東華學院都有一啲嘅有相關方面嘅一啲嘅培訓嘅課程。咁當 要讀幾耐嘅呢啲課程？ 係啦，當老師係完成咗，譬如話喺一個高級文憑嘅課程啦，係兩年制全日制嘅高級文憑嘅課程之後咧，咁佢哋咧就係可以咧係有一個認可嘅資格。咁個當然咧，佢哋完成咗之後咧，就需要係下載一啲表格啊，跟住填翻表格啊，然後咧就係附帶埋相關嘅嗰啲課成績記錄啊等等嗰啲咧，就係、是、去申請嗰、那個資歷咯。咁都係網上下載啲表格填返交返俾社署啊同埋教育局啊咁樣就 OK 㗎啦。 嗯，即係佢大概呢個入職嘅資歷係大概接受兩年到嘅培訓嘅，可唔可以咁講呢？基本上係需要。 係啦。其實我哋有兩個課程嘅，一個課程咧就係、是、一個高級文憑課程咧，就係、是、兩年制嘅全日制課程。咁、都有一啲咧就叫學士課程啦，咁、就係四年嘅全日制課程嘅。咁兩個課程完咗之後咧，都係可以咧係攞有一個認可嘅資格咧，就係、是、作為一個幼兒工作員嘅。 嗯，嗱，我哋睇到今次裏面咧，就即係呢個即係幼兒工作員咧，即係其實呢個都係一啲即係需要愛心啊。去做嘅工作嚟噶嘛？咁譬如話喺呢個培訓嘅時候咧，我哋點樣嗱？應該佢如果讀呢個咁嘅科目，應該知道第時佢嘅服務對象就係一啲小朋友啦嚇。咁呢個應該係同埋佢自己做嘅情緒，因為始終係成人要照顧一班咁嘅小朋友。但今次裏面出現咗有咁多，即係都算係幾多個啦嚇。即係我哋而家話初步即係有七個啦。咁其實個問題你覺得會係點樣咧？係個培訓嘅時候有啲人真係情緒管理嘅未係訓練得足夠啊？有陣時係在職之後，係咪可能都仲需要繼續有一啲嘅培訓，係要令到佢哋經常能夠即係保持到一個心境又好、情緒又好，能夠對待呢啲小朋友嘅時候咧，能夠真係可以照顧到佢哋咧。咁喺呢方面，你有冇因為今次嘅事件做翻一啲嘅檢討咧？喺成個培訓裏邊， 其實本身教育工作咧都係一個有壓力。即係有壓力嘅一個工種嚟嘅，咁呢個就唔係話淨係喺香港有呢個情況啦。其實 係一定啦，係一定啦，係 啦。 咁但係對小童更加緊要啲咯，係嘛？即係幼童，即係面對一班係幾歲嘅小朋友。 係啊，係啊。咁所以咧，就係喺我哋個課程嘅內容裏邊咧，咁無論係高級文憑課程或者係學士嘅課程啦，咁都係有理論啦，同埋實習嗰兩方面啊。咁理論嗰方面咧，就係一啲心理學啦，一啲兒童發展嘅一啲嘅認識啦，一啲家長嘅工作啦嘅認識啦，同埋就係一啲教學法啦嘅認識啦，啊點樣係去推行一啲教學啊咁樣。咁當然咧，就係喺嗰個教學上邊咧，咁都會有一啲實習嘅一啲嘅情況，就係、是、譬如話嗰、那個學生或者准老師啦，就係、是、去一啲幼兒學校啊，或者幼稚園啊，去做一啲實習咁樣，咁都有一定嘅時數啦，係要完成啦，咁先至係叫做即係完成曬成個課程啦咁樣。不過當然咧，就係話要合格曬所有嘅課程嘅要求，咁先至係可以係攞到嗰個認可嘅資歷啦咁樣。 嗯，阿黄友豪啊，我见到有一啲报道咧，就话其实幼儿工作员咧个流失率系好大，可能嗰、那个即系服务嘅压力咧都系好紧张啊。咁当然唔系话即系呢一啲嘅压力能够成为虐儿嘅理由啦。不过可唔可以都讲下点解即系幼儿工作嘅流失率会系咁大嘅咧？其实而家市场上面嗰个人手嘅情况系点嘅咧？ 我就觉得个人手个方面呢都系有一个需求喺度嘅。不过当然我手头上我自己就冇嗰个数据喺度啦，咁但系我觉得即系系有个需求喺度，因为即系现时嚟讲咧，家长啦都系好关注咧幼儿，即系自己小朋友嗰个嘅幼儿阶段嗰个教育嘅，因为事实上嗰幼儿教育个阶段系如果系有嘅时候咧，其实对个小朋友将来嘅发展咧都系有一个好好嘅协助帮助喺度嘅。咁所以咧，其實係喺家長個層面上面咧，其實佢哋都係好好希望佢哋個小朋友咧，即係接受呢啲幼兒階段嘅一個教育嘅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個需求係有喺度嘅。咁嗰、那個轉職嗰方面咧，其實呢個亦都係都係一個議題嚟㗎，即係喺幼兒教育嗰個層面裏邊。咁當然即係嗰個。那個 turnover 咧嚇，即係嗰個轉職嗰個原因咧，其實都係多方面噶啦嚇，咁都好睇老師嗰、那個工作嗰個滿足感嘅，我自己認為喺嗰、那個工作環境裏邊，咁工作滿足感當然亦都係包括咗個工作環境裏邊啦，人際嗰方面啦嚇，佢個升遷啦，佢嗰個人工啦，佢有冇一個嘅有冇一個認可啦？喺被上級即等等呢啲嘅因素咧，都係構成佢一啲即工作滿足感嗰方面嘅一啲嘅情況嘅因素嘅嚇。咁所以即唔同嘅人咧，都會有一啲唔同嘅原因啦。即基於嗰個工作嘅滿足感方面。 好啊，唔該曬你啊，黃友豪。黄友豪咧系东华学院嘅幼儿教育学士课程主任嚟嘅，同我哋简介咗咧关于即系幼儿工作员啦，佢哋嘅工作同埋咧系要有啲咩资历先能够担任啊！我哋电话1872311啊，听众有啲咩睇法咧？电话旁边有严先生喺度，严生你好， 你好， 请讲。 哦，系啊，其实咧呢、這个保护儿童协会咧，根本叫做虐待儿童协会。第一，第二就系话咧，佢哋啲。百几个油麻地嘅中心，即系牵涉咧，咁起码咧，即系越嚟越多。咁显示咧，佢已经是一个呢、這个中心嘅陋习，即系个个都习以为常，即系惯性咗。其实系管理不善，嗰啲管理阶层咧应该撤换，甚至成个机构咧都要换人。第三咧就话，全个中心都要装晒啲 CCTV。咁你就可以达到咧早晚去监管。你话搵啲人去特别检查冇用，通常都系事先通知噶。咁、最后咧就话，即系啲儿童咧已经冇咗父母亲照顾，咁啊即系喺呢个中心度咧就谂住又临时托管啦。但系咧就竟然喺一个地狱，人间地狱，人间炼狱，根本啲小朋友都冇地方去反应，所以呢个系问题嘅严重性喺呢度。 好啊，多谢严生嘅意见啦。咁啊，的确即系虐儿嘅行为咧，社会大众系即系高度关注啦，同埋好似头先狄志远所讲咧，真系一宗都嫌多。咁我相信咧，大家都系会继续留意住啊呢一个保护儿童会接住落嚟嘅调查工作嘅。我哋先休息一阵啊，转头翻嚟倾第二个议题啊。 你预备好跨年节目未呢？你想边一个陪你进入新嘅一年呢？香港电台第一台2022年星期五深夜12点至1点钟，倾力呈现那些年张伟基巨星热舞一小时。 Cause I'm your boss. Happy New Year 2022。哇！ 未来日子，集合世上全人类共唱这个 旅游乐园。 今个星期同大家继续 回顾二一，展望二二 Part Two。 今个星期六就踏入新嘅一年啦！ 旅游乐园回顾二一年，边一集节目最令你印象难忘呢？ 至于踏入2022年，三位成员刘念、 欧海星、仙奴会竭尽所能为大家耳朵回忆分享，仲有旅行资讯带俾大家。 今个星期六 1月1号下昼4至6， 香港电台第一台 旅游乐园总动员，同大家过新年啦！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陈景祥，我哋翻到嚟咧，想同大家讲另一个话题咧，就系、是、可能大家平日喺路上面咧都有机会见到啦，一啲所谓电动可移动工具，就系话咧一啲由电力推动嘅单车啦、滑板车啦，或者一啲俗称叫做风火轮嘅一啲，即系佢有两个辘，咁你个人企上去嘅时候咧，就有一个电力推动，个速度咧都可以几快噶。咁啊，现时咧呢啲电动可移动嘅工具咧，其实佢个性质咧就类似汽车，但系咧就冇一条咧即系独立嘅法例去到规管佢哋喺路上面用嘅时候咧，亦都系属于违法嘅。嗱，见到咧日前运输署咧就有一个消息讲咗出嚟，就话咧系计划喺出年嘅四月咧推行有半年嘅试验计划啊，容许咧一啲冇车牌嘅人士咧喺指定嘅范围，而家讲紧咧就系即系科学园啦，可以咧喺单车径嗰度咧驾驶呢啲电动工具，咁就睇下咧可唔可以令到嗰个法例规管嘅框架咧就唔系一刀切话你用呢啲工具咧就系犯法啦，有一个咁样样嘅试验计划喎，陈景祥。 嗯，系啊，呢啲咁嘅即系电动可移动工具啦吓，即系呢个名称都好似几论尽吓。其实咧，即系而家你好多时去行街都会见到嘅，或者公园啊，咁好多人攞嚟玩。咁我觉得咧，呢啲系属于新生事物啦。其实就咁香港一个咁嘅社会咧，其实应该可以尽量容许多啲出现咧，系好事嚟嘅。咁但系咧，香港嘅环境咧，大家就知道啦，就系好多时系即系好挤逼啦， 人多车多啦。 系啊，正如你讲个速度啦，好多时其实都快嘅。咁你系会有一啲即系如果即系意外碰撞咧，其实都受伤嘅啫。如果即系俾佢撞到嘅话，同埋另外仲有一个问题咧，始终都系咧香港咧好多时嗰个监管。管制咧，有呢啲新嘢出咗嚟之后咧，你可能就系冇一个条例或者个规管嘅一啲框架啦。咁到底譬如话举个例，头先系如果真系不幸出咗啲问题嘅时候，个责任系点咧？受到影响嘅人可唔可以索偿咧？咁或者用嗰啲车嘅人佢自己知唔知道到底佢其实揸紧嗰部系乜嘢嚟嘅咧？咁嗱，而家咧单车大家知道咧，最近系多咗好多人揸啦，已经系咁已经开始政府都宣传噶啦，即系话你揸架单车咧喺公路上边咧，其实你同一架车系同等地需要遵守交通规则嘅。咁但系如果你自己去行个街，你都知道咧，好多时边度有。可能倒头车有，即系你行紧嘅时候咧，你应该望左，即系右嘅时候咧，整紧架单车过嚟嘅咁。咁啊，当然单车撞到你就唔会话就好严重嘅，但系你始终都系有嗰个危险喺嗰度啊嘛。咁好多时嗰啲人用紧咧，而家都其实即系唔系话咁有个意识啊。当你用紧嗰样嘢嘅时候咧，你等于一个驾驶者喺度路面里边。咁类似啲咁样咧，电动移动工具咯，相信咧又系会越嚟越普遍，越嚟越多噶啦。咁佢唔系净系一个玩嘅时候，如果真系攞嚟做一个短途嘅。可以做一個當運輸工具嘅話咧，其實係唔係應該要監管呢？咁啊，雖然我哋唔想政府太多嘅監管啫，但係始終都係一個漏洞嚟嘅。咁到底政府應該點做咧？咁我覺得依個咧係正係等於以前嘅單車咁咧嚇，係應該需要一個比較清楚啲嘅規定咧，等市民知道，亦都等知道用嗰啲人咧自己嗰個責任喺邊度嘛。 或者咧，我哋都請嚟嘉賓同我哋簡介一下今次嘅試驗計劃啊。電話旁邊咧有香港便攜式電動車總會嘅創會顧問嚴成奕喺度嘅。阿嚴生你好， 誒你好。 阿嚴生，其實今次呢一個嘅試驗計劃咧，講緊就喺科學園同埋將軍澳嘅單車徑嗰度可以去揸啦。有冇更多嘅細節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哦，呢個係之前已經進行咗嘅試驗計劃。首先就喺將軍澳比較多住宅嘅地方嘅單車徑，咁然後咧就去咗科學園嗰邊。就 嗰度就做咗三日啦，但系系咪讲紧话出年会有个即系为期更加长嘅一个计划咧？ 系啦系啦，将会有一个计划咧，都系科学园嗰边，不过咧就可以连接去大学站，咁就可以等大家咧，即系科学园嘅人士咧，就坐车搭车翻工咧，咁就可以由大学站踩埋去翻工嘅地方啦。 而家初步你自己觉得呢一类咁样电动可移动工具呢，系唔系应该系会纳入当好似一般嘅汽车咁嘅监管啦，抑或是你哋觉得希望系另类啲嘅，唔需要咁严格，咁有冇一个初步啲嘅睇法呢？ 暂时我哋同运输署都系觉得系介乎汽车同埋单车之间嘅一种监管啦。咁唔需要一个即系汽车咁严谨嘅一个执照，咁但系亦都唔系话好似单车咁，大家随便去踩咁样吓。 嗯，而家有几普遍咧，用呢啲即系我哋叫电动可移动工具啊？据你所知有几多部或者系用紧嘅即系情况有几多噶？其实 其實運輸署都冇確實嘅統計數字嘅，咁我哋覺得都係即係上萬部咁樣嘅。同埋如果睇進出口量嘅話，其實有更加多嘅車喺香港嘅。 嗯，咁而家 同埋每一年都越嚟多。 係而家依啲係點樣買嘅？即係喺香港啊，有陣時係俾人入口啊咁樣，即係買嘅途徑都係好普通嘅啦，咪應該係即係大家都知道，即係你想玩就有個地方嘅啦，咁係咪咁嘅？ 買嘅話，喺香港嘅鋪頭啊，或者上網啊，都可以買到嘅。 咁但係呢即係有呢一个试验计划呢，我諗就係即係让到公众睇下能唔能够即係接受呢一种嘅可移动嘅工具喺路面上面有更加广泛嘅使用啦。你认为应该观察关于试验计划嘅边啲方面去到衡量嗰个未来嘅規管呢？ 首先呢，我哋就唔係会去玩嘅，主持人后尾都讲得啱，就係我哋去唔係当佢一个玩具，係当佢一个交通工具嘅。咁所以未来嚟讲就应该係逐步可以喺单车径嗰度普及囉。 但係喺单车径即係你唔会有冇打算係话到时候真係可以上嗰啲比较甚至一啲路面呀、咁样即係行驶，咁有冇咁样嘅想法？ 我哋有咁个想法，但係暂时睇返个規管一开头呢都唔会好似单车咁可以行埋马路嘅。咁当然单车径就非常之有限，我哋就希望即係有条件地开埋一啲慢速嘅低速嘅马路行住先啦，咁就尽快画条线，跟住再将佢变做单车径。 其实而家呢啲工具最快系可以行到即系几快噶啦。 其实几快都有嘅，睇下嗰个车嘅性能，即系可以破健力士世界纪录都得嘅。 咁犀利！ 运输署将会即系参考翻外国，都系行翻时速25公里啦。咁睇下以后有冇条件再好似美洲咁样行到时速32公里咁。 32公里其实都好犀利㗎喇，即係你知香港如果就算係揸车啦，如果去到一啲好私人嘅公路都係30米40米到㗎喇。 我嗰个係最高速度上限啫，咁根据不同嘅路况，不同嘅天气环境，路面嘅话我哋都应该控制返适合嘅速度嘅。 而家喺香港可以买到嗰啲呢，有冇特别嘅限速，或者係即係係咪都可以好似你咁讲，有啲可以快到好犀利嘅都买得到㗎？ 是啊，因为都未有咩規管，咁所以咩速度嘅车其实都买到嘅。 我諗嚟緊喺即係涉及试验地段嘅市民可能都会关心啦，就係即係万一有啲咩意外大家都唔想㗎嘛，咁过往有冇发生过即係涉及呢一啲可移动嘅电动工具嘅意外呢，同埋个后果又会唔会好严重㗎呢？ 始终呢啲都係即係有一定速度嘅工具，咁所以就即係同汽車或者單車一樣，都係可能會發生一啲嚴重嘅意外，咁只不過嗰個意外率係幾多咁解呢，咁都曾經發生過一啲致命嘅意外，咁當然嗰個成因就非常之多啦，咁如果佢可以可能戴返個頭盔，或者佢唔好即係唔熟悉就喺度飛車超速咁样嘅话，其实都可以避免到嘅。 哦，呢个致命意外系撞到人，因为净系自己揸嗰个车嘅人嘅出事啊。 两种意外都试过嘅。 哦，即系都导致致命嘅。 曾经试过致命嘅。咁但系如果有效嘅监管，佢其实可能佢只要做足最后头盔呢样嘢，可能佢已经唔使死啦。 但系喺过往试验嘅计划入边，有冇出现过意外咧？据你了解， 即系你讲之前嘅试行 系啦。 咁根据运输署都系话冇即系一啲特别嘅意外。 明白，好啊，唔该晒你啊，阿严成奕同你倾到呢度先。咁啊，关于电动车嘅试验情况咧，大家要继续留意啦。咁而陈景祥都今日咧就系你暂时嚟讲最后一日咧，同我哋一齐主持自由风啦。 是啊是啊，我应该是由2015年呢就参加即是自由风的节目啦，咁都有几年的时间啦，咁其实是一个好愉快的经验嚟嘅，咁亦都是好难得呢同一班即是我哋好专业啊亦都好投入嘅一班同事呢是工作咗呢几年啦，咁我觉得是我自己个人嚟讲是愉快嘅，但过去嗰几年呢亦都睇到呢香港真係出现咗好多变化啦，咁自由风的节目我哋讲自由啦，咁香港人都真係好重视自由呢样嘢嘅。咁我自己希望咧，喺未来香港里边咧，呢个自由嘅空间能够继续维持到，咁自由风嘅节目咧，都能够维持到咧，原来我哋嘅本心咧，系能够俾一个自由嘅空间俾香港人发言同埋讨论。 好啊，多谢陈景祥，节目时间够，拜拜。